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宏愿海外物业投资中心呈现的英国楼盘巡礼将会在宏愿移民位于香港沙厂工业大厦第五期的长期展销厅举行，向大家介绍英国不同的楼盘，快点打来6221-4438查询啦。 移民疑难为理解，又到咗我哋节目嘅时间啦。首先要讲咗，即系英国政府嘅仁至义尽啦。听到我哋话，即系捉拿咗，跟住嗰个内嗰个首相要，唔系嗰个内政，唔知我唔记得系咩官员啦，好高层嘅话，个官员就话：喂，即刻帮你，即系香港人首要租屋。我真系未见嗰个政府咁即系 咁支持、 咁照顾周到啊，系无微不至啊。 系啊， 咁啊嗱，我哋上个礼拜我哋讲完个租屋嗰度啊，做嗰啲观众啲反应点啊？ 反应我好多人有兴趣到个即系 HMO 嗰个计划，即系其实投资收租嗰个计划。 系， 因为其实而家啲人真系嘅，攞住嚿钱又惊好快 miss 啊。 嗯。 咁一定系即系话有啲乜嘢可以即系好有保障咁样，咁啊。咁啊 ，HMO 佢哋就話過個，喂，我如果回報有成，即係減咗税之後有成4-5厘咧，其實對佢嚟講係好吸引啦。 嗯， 嚇，因為今次我都即係都做一個即係話英國個住屋個租金個分析啦，嚇、咁譬如倫敦啊、曼城啊、伯明翰啊，咁其實嚟講，你睇倫敦啊，真係好得人驚嘅。你一房單位嘅話咧，去到成要成900蚊嘅，仲唔係啊市中心嚇、即係如果市中心可能要1100-1200咁樣嚇。咁啊，所以其實而家個住屋嚟講咧，倫敦個需求係相當大啦。咁啊，曼徹斯特都係一樣。咁、所以新移民到咪就係話點解而家有啲嗰啲叫即係分租嘅形式咯嚇嚇。咁、之前我哋都講啦，其實外國人好興分租嘅，即係大家去到一個城市度打工，咁啊大家幾個工友 share 咗嗰、那個 apartment 咁樣啦嚇。咁而家咧，其實 HMO 呢個咧就係話有個地產商，我哋就即係傾完咗，發覺咧其實係一個幾好嘅對於香港人嚟講一個投資嘅就係、是，就將一啲即係佢舊屋啊嗰種翻新，咁因為翻新就要合乎翻 HMO 佢嘅政府要求嗰、那個 license 啦，因為佢攞 license 嘅，咁啊將佢間到變咗有4個獨立嘅房間咁樣，咁企理嘅，唔係香港嗰啲咁樣嚇，因為企理嘅，同埋佢通常嚟講咧，都係一啲即係我哋叫做排屋咁樣嘅，即係兩層嗰啲啦嚇，咁咁先間得到嚇，咁啊亦都有個活動空間。等下我有啲圖片俾大家睇睇咧，就係話即係佢間完咗之後咧，嗰個活動空間同埋間房嗰係點樣嘅。咁啊，最主要就係話佢變相嚟講咧，佢係可以幫你管理埋。咁管理員就即係收租啊，負責幫你揾租客啊、收租啊，你完全都唔需要煩啦、啊。就咁變咗你自己住邊度咧？咁樣咁我而家發覺就係，如果你有一啲一嚿錢咁樣，咁你譬如買兩間、三間，即其實兩間、三間等於香港你賣完一間就可以嗰度買兩三間嘅。咁你即係打佢一個月減咗税之後，你有1500磅，咁你三間嘅話，對兩間3000磅。三間嘅4500磅，其實你幾多計到條數？4500磅，我喺倫敦生活都唔錯啦。啊，如果係即係你一定要喺倫敦嘅話，不過我其實就強烈建議就係、是，如果即係一啲家庭佢其實初步去到嘅時候都未必係諗住揾嘢做嗰啲家庭咧，咁其實佢買咗呢啲屋夠佢生活嘅啦。 其實如果你唔係做嘢，你我覺得你唔係一定要喺倫敦。 冇啊冇啊，其實我建議咧就係去翻啲咩咧，即係去翻啲即係遠少少嘅鎮咯，嚇，好似上次 Bolton 嗰啲咁嘅鎮啦。咁啊，有乜都有嘅，但係佢嗰個租金就平啊，生活費都平啊，係嘛？咁你變相嚟講，你譬如話你假設你喺倫敦又買曼徹斯特又買咁樣，即係舉例啊嚇。通常嚟講咧，發展商佢幫你裝修完之後間咧，一定係租得出去嗰啲。咁通常都係喺大城市裏邊噶啦，即係唔會係一啲鄉鎮裏邊嘅。咁所以呢啲嚟講，你變咗攞住啲舊錢，頭先講你三間嘅話，你咪4500磅，你咪夠咯嚇，減咗税噶啦嚇，即係 喺如果喺假設好似 Bolton 呢啲咁嘅地方，你可以租間屋咁樣啦嚇，咁啊仲有3000磅咁樣可以使啦，咁啊3000磅其實一家三口啊綽綽有餘啦嚇，呢個係真嘅嚇。咁所以其實點解咁受歡迎咧？我就即係今次都係特別強調，就係呢個模式嚟講咧，以往咧係啲業主自己去諗計，咁好煩噶嘛。第一你要重新將佢組整個嘅時候，你消防條例各樣咧，你都要去自己一手腳搞。咁同埋咧，你裝修嘅時候咧，咁嗰個裝修費咧，因為你一間裝修咧又好貴啊。咁因為啲發展商佢唔係噶嘛，佢一辣咁樣裝修，咁佢又平啲啦。咁同埋最主要唔使自己煩，那個 license 你唔使自己申請，佢幫你搞掂埋。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幾好嘅一個即係。對於一些朋友有一嚿錢，但係好驚會 miss 曬，咁你點樣呢？咁樣你擺銀行，大家都知嘅啦，係冇利息噶嘛，係咪先？咁你唯一就係用一個好資產啦，穩定嘅資產啦。咁而且呢啲屋嚟講咧，通常都係方便嘅，因為如果唔方便咧，唔會有人去租嘅，嚇、一定係方便嘅。咁所以對於將來你話喂租到咁上下嘅時候，你收翻一間嚟自己住得唔得咧？咁都可以噶嘛，嚇、即係譬如十年八年後啊，或者點樣個細路大咗啊，咁啊收翻間屋嚟自己住啊，咁都係可以方便啲細路仔可以喺嗰度附近翻工啊，或者點樣？咁所以其實呢、這個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建議。 頭先你講話方便嘅意思就係、是、譬如你揸車定唔揸車？ 搭車通常老實講租呢啲人租呢啲屋嘅人一間房嚇，我哋叫一間房獨立嘅呢啲咁嘅多户式分租咧，佢一定係近交通嘅樞紐嘅，即係有啲鐵路嘅，同埋佢係近佢嗰個翻工嘅，即係嗰度又係應該係近市區啦，翻工嘅，即係方便佢可以翻工。咁呢、這個因為租呢啲人通常都係咁噶，咁一係咧就係學生，不過學生就少嘅。學生通常嚟講咧，佢就會即係唔會用呢種形式啦，嚇、少啲。咁但係呢種通常都係打工一族，所以係其實一定係個 location 咧係方便嘅。 嗱、我唔知咧，譬如英國嗰個情況咧，佢應該唔似美國。美國如果你好多即使大城市，你唔揸車都。好難， 英國唔理啦。佢基本上我哋講最熱門嘅倫敦、曼徹斯特、伯明翰，佢嗰個鐵路網絡係非常好嘅，即係 就算你可以由一個城市去另一個城市，都唔一定要揸車嘅。 唔使即係話第一火車啦，第二嚟講佢又好似一個即係我哋嗰啲輕鐵啦，喺、市區基本上你好似曼徹斯特嘅有成五六條線嘅、即係五六條嘅嗰個地面嘅鐵路軌，咁、所以其實。佢基本係貫穿曬成個城市，包括埋個市郊。咁、所以基本上我上次 Bolton 都有啦，都有呢啲咁樣嘅輕鐵站啦，咁樣。咁類似呢啲咁樣嘅鐵路網咧，其實係好方便嘅、英國係同美國啊、加拿大唔同啊。美國、加拿大佢就真係佢喺鐵路方面咧係真係唔係好重視、因為佢地鐵啦，咁就咁但係就英國佢因為佢做呢啲咁樣嘅形式好，即係我哋香港其實即係類似咁樣嚇咁樣。 嗱後邊嗰度咧就因為上次我都叫阿租整一個表出嚟啦。我表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噶啦。就我睇到原來呢個格拉斯哥真係好鬼平喎，平到好似香港咁樣。 係啊，格拉斯哥我而家講緊呢啲嗱，譬如啲兩房啲靚少少咧，或者近少少市區，都係850磅到啦嚇。咁三房咧就都係即係萬零蚊，千一磅到。咁其實就格拉斯哥就好多人都會選擇佢，即係第一佢亦都係一個大城市，第二佢嘅生活水準係平啲，平過愛丁堡啦。即係大家都喺蘇格蘭，但係因為愛丁堡咧，佢傳統嘅商業活動會多啲，咁所以佢嗰個租金咧相對又會貴少少咁樣。 你越北上咪越平咯。 係咁，你再如果你再跳北啲啊，更加平噶啦嚇。不過但係問題，你再睇北咧，你香港人又即係 唔慣 啦嚇。咁我覺得就係即係如果格拉斯哥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即係亦都有大城市嘅感覺啦。咁亦都個生活水準亦都 比較即係接近一啲低水平嘅 service 啦，咁嘅收費啦，但係佢服務就一樣嘅嚇， 一樣嘅冇唔係分別唔係太大， 冇乜分別嘅係啊。咁反而嚟講，如果中意揸車嘅朋友嚟講咧，加斯哥嗰邊嘅交通佢個情況會揸車都幾方便嘅嚇，因為你如果喺曼徹斯特咧，你有時揾地方停車都幾難嘅嚇，市區啊，咁加斯哥咧就方便啲嘅，因為佢嗰邊始終咧個人都少啦，相對嚟講嚇，咁學校我唔需要講啦，因為點解咧？其實每一個呢啲咁嘅大城市嘅周邊咧，即係閒閒地都有一兩所嘅大學出名嘅嚇大學，咁啲唔出名嘅普通嘅大學都有幾所嘅，咁所以學校咧，其實我覺得唔需要擔心，上兩集都講咗啦，其實中學、小學更加唔需要啦，你。公立學校都是一樣的啫，咁樣咯嚇。咁所以其實你如果買呢一種即係我哋嘅 HMO 嘅呢種嘅房咧，我又做咗個表嘅，咁可以睇一睇咧，就係話即係比較一下，俾啲觀眾聽眾睇一睇。即係譬如話你而家基本上你買個普通買間屋嚟租嚇，咁個租金同埋你將佢間咗之後。申請了呢、這個license 之後咧，嗰、那個 HMO 嘅 license 之後，即係出去嗰、那個一比較，你就見到嗰個收益咧，就即係呢度我哋計已經有8% 咁多嘅。不過啊，咁講呢個比較高啲嘅，嚇、咁我拉個中位數啦，咁你除税之後啦，即係6% 到，除税之後大概4-5% 啦，嚇、即係類似咁樣，即係一定有噶啦，嚇、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如果你真係諗住純粹從一個投資嚟回報嘅話咧，咁我覺得你買一個單位，將佢已經改建好嘅一個咁樣嘅單位嚟租咧，係即係嗰個爭好遠啦嚇，即係話因為嗰度5.幾咧，其實係未除税噶嘛，一除咗税嘅話，可能得3.幾嘅，係啊，3.幾。 好咁，我哋係憑我哋香港嘅經驗咧，即係越劏唔好話劏房，即係越間得曬細咧，就越賺多錢。 但係英國就有規定嘅，佢即係話佢個空間咧唔可以少過70尺嘅，即係話嗰個房啊，係唔可以細過七十，最細你都唔可以細過70尺。咁所以其實靚嘅，我其實今次都有啲圖片，譬如話，究竟有啲朋友話想係邊啲屋可以攞嚟做改建比較多咧？咁樣我哋睇睇嗱，就改建完之後就類似呢啲咁樣咯。咁佢嗰個公用空間就係樓梯下邊嗰啲叫公用空間咯，廳就係公用空間咯，廚房嘅公用空間咯，即係大家叫 share 嘅空間。咁啊，房咧就呢啲咁嘅形式咯，即係做完之後。 咁通常一即係一間屋有幾多夥人？ 其實就最少都會做到去4夥噶啦， 4夥 係啦，4夥。 咁樣4夥就可能我哋要共用個廚房， 廚房冇錯啦。 廁所咧？ 廁所大部分都係一房一廁嘅。係啦。咁啊，除非有一啲就可能係兩間房 share 一個廁所。但係大部分都係做到一房一廁嘅。咁當然大家可以揀嘅，呢個因為發展商佢做嘅時候，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屋型啦。屋型其實我哋都有張圖片嘅。即係話就類似呢啲咁嘅屋咯，就呢啲咁嘅屋型去揀咯，嚟呢啲咁樣下邊呢張圖就即係類似排屋咁啦嚇，黐到一棟一棟一棟咁啦，下邊可能揀一間啦，上邊就3間咁咯，咁下邊一間之外咧就廳啊、廚房啊喺下邊咁樣或者即係調翻轉有啲可能個房喺下邊多啲，上邊就變咗係廳啊、廚房咁樣。 佢哋如果住到咁低咧，即係我哋假設即係夜晚通常都好靜噶啦， 係啊， 啲嘅即係喧譁之類嘅問題。 唔會嘅，但嗱呢啲其實都一定係舊屋嘅重建嘅啦，因為舊屋佢有個特色就係、是、好似我哋啲舊樓一樣啦，佢係好近市中心、好近市區嘅嚇。同埋佢英國而家咁講咧，佢劃嗰個住宅區咧，咁其實佢都係好分明嘅，咁所以其實唔會嘈嘅，即係唔會嘈，即係交通方便之餘，佢又唔會嘈嘅。咁但係當然呢啲屋一定係舊屋翻新嘅嚇，因為你只有呢啲咁樣嘅翻新屋先具備佢嗰個經濟效益，就係佢係好方便，好近市區，容易翻工。咁所以呢個就係做 HMO 佢哋啲發展商就好清晰嘅。咁所以佢做得呢啲屋 攞咗出嚟俾我哋啲投資者去作為一個投資工具嘅話咧，呢個係必備嘅，必備嘅嘢嚟嘅咁就呢個就好清晰，大家睇得到係咩類型啦嚇，就係呢一種嘅類型啦，就好少係 apartment 嘅，因為 apartment 就好難改嘅。 係啊，唔會啊 ，apartment 佢哋都係新屋嚟， 係啊，新屋嚟 嘅，舊 嘅，係啊，好難改嘅。咁一般嚟講，就呢一種嘅類型啦。咁可能有啲人會問啊，喂，咁、那個即係嗰個年期啊，即係話佢個leasehold 啊，咁樣係點啊？咁樣嗱，佢就要睇啲屋，佢本身嚟講，佢個契係點啦。有啲就係250年嘅，有啲咧就係去到999年嘅，嚇、嗯啊，即係999年嘅啫，即係都永久啦嚇咁樣。咁但係minimum 都有。我咁講咧，就算佢你而家買佢嘅舊屋嘅話，即其實講緊你都起碼都仲有200年嘅啦，嚇、啊。即係就算250年，你買50年前嘅屋咁樣。咁、啊、其實你間屋都仲有200年嘅。 唔係，咁有個嗰陣、啊、我記得我哋 Sammy 有個有個觀眾都問個刁轉嘅問題嘛。 啊， 佢係問，喂，我睇到我而家租入去有，咁呢個年咧，佢之前仲有噶嘛？咁唔係之前租咗225年，我得25年。 通常你個發展商佢收得呢啲屋嘅時候，佢已經計埋咗呢樣嘢㗎啦，佢唔會話即係做呢個咁嘅風險啦，因為佢買翻嚟再賣翻俾你嘅話，你諗下佢其實佢都會計埋呢條數在內噶嘛咁、當然嗰啲999年嗰啲咁啊，唔使講啦，咁就基本上就係即係永久擁有噶嘛嚇、都啊，即係如果你999年嗰啲九世人啦，真 係。係啊，咁啊嗰啲譬如話租咗啲咧，通常我哋係咪簽 contract 係幾耐年啊？譬如係兩年一次、兩年一次咁樣啊？ 其實咧英國好奇怪嘅，佢有一啲咧，佢就係斷禮拜去收租嘅，有啲咧係斷月收嘅，咁就呢兩種都會多嘅，斷禮拜、斷月，咁所以佢嘅租約一般咧都係一年到啦 renew 一次嘅，咁但係 都好短喎，一年 renew 一次， 係啊係啊，咁啊但係咁樣講啦，你要。攀佢走咧，你要提前半年嘅， 係啊， 咁啊， 總之好麻煩啦。 係啊，你即係唔可以隨意攀佢走嘅嚇，咁所以其實嗰個租約嚟講咧，其實所以佢哋都唔會話簽得好長咁樣，即係同香港唔同啊。香港你知佢一年三年死啊嚇，佢嗰邊就一般都係簽一年咁樣啦，咁啊每年 renew 咁樣，咁同埋當然佢即係半即係如果你真係唔收是收翻唔俾佢住啦，咁樣咁你要半年前通知佢。咁當然有一啲即係有啲council 嘅地方咧，即係 council 咧就佢就4个月都得嘅嚇，即係視乎每一個市區市嘅嗰、那個城市嘅嗰個 council 係點樣去定嘅啫呢樣。 即係仲有一個 council 去。 係啊係啊，係 啊， 啊，每一個呢啲市容啊，即係市區嘅建築物啊，即係市政啊嘛，叫做嚇、市政咯、啊。我哋以前嘅即係香港嘅市政局啦、啊，係嘛？咁類似都係咁啦嚇。咁、佢去有個標準出嚟啦。咁但係normal 就係4至6个月嚇。咁、樣因為啲鬼佬即係點解會每個星期計咧？即係因為佢哋你知嘅咧，佢哋有啲人即係話佢可能。喺呢度住幾個月就算噶啦嘛，有咁嘅情況噶咁、所以其實特別係一啲啱啱去到呢個地方揾到嘢做嘅人，佢唔知道自己會唔會俾人哋辭退噶嘛，咁所以好多時 冇啊，佢跟住份工嘅嘛，份工一冇咁佢又 要再咁，所以其實有啲出現咁嘅即係叫做每個禮拜收租嘅情況，咁呢種情況但係唔需要自己管理嘅，因為一般嚟講咧。全部都交曬俾管理公司，即係收，即係幫你提供呢個租務嘅管理公司，幫你做曬嘅。咁、佢會幫你搞曬啲租約啊、租客啊等等。咁佢通常嚟講咧，就你只係坐喺度收錢得嘅。佢連個税都會幫你減完之後，即係税都唔使你自己諗啦。啊，包括啲市政税啊，全部幫你減曬佢。要收嘅幫你收曬佢。咁然後就。俾你，咁所以你變咗你英國做一個業主，其實你話都唔錯嘅，其實都即係都幾好啦。我咁講啦，即係唔似香港其實都幾煩嘅嚇。你係香港亦都冇呢啲咁嘅公司幫你代收租，除非你係成棟啦，係咪？咁你譬如你一個單位兩個單位， 香港好少，但係就英國就好流行呢啲咁樣嘅。 但你買呢啲唔需要話限定你有冇 BNO 啊，或者任何嘢㗎？ 唔使， 即係俾錢就得啦。 你其實海外買家同埋本地買家嘅係爭咗個利潤咯，爭咗2% 嘅利潤。咁冇分別嘅，冇分別嘅。 好啦，咁嗱，而家譬如話去英國嗰啲咧，佢哋一落地嘅時候咧。你建議他們租啊，定係還是去即係真係諗諗埋？因為頭先我睇到，如果譬如喺倫敦嗰個 case 咧，我冇理由俾嗰筆錢，即係我一定，如果我有呢筆錢，我真係倒不如去買就好過啦。 係，其實係真，如果買嘅人咁多嘅原因就係其實佢哋第一佢唔想煩啦嚇，即係你仲要揾地方租，其實租屋都有一定嘅難度喺度啦。咁所以其實買嘅人都係真係多嘅，特別其實而家。之前買自住嘅人多咧，而家咧就反而調翻轉頭咧，就買嚟投資嘅人多。買嚟投資嘅人多，當然佢可能會買即係兩間啊，咁起碼兩間，一間就自己住咯，一間租咯。咁呢種情況咧，我其實都係建議，其實你買定屋過去咧，既然你係諗住租，因為你諗下嚇，你可能有70% 咧。你第一年咧，你落到去咧，你係要俾一年租嘅，因為個業主咧，一般覺得你係冇 record 嘅話咧，佢一定係 收咗你一年先，佢點知你係啦。 咁當然你可以傾嘅，半年得唔得啊？9個月得唔得啊？咁但係你遇一個最差嘅啦，咁你咪一年租。咁你諗下，俾一年， 倒不如你買間屋。 係啊，你嗰嚿錢啊，咁啊，除非即係講真朋友仔，如果有一定嘅即係資產能力嘅話，咁啊當然係咁樣係最好安排啦。咁你話你完全冇任何能力嗰啲朋友咧，咁就冇辦法啦。即係兩講嘅就係你冇任何能力就焗租啊，焗租咁啊租咁啊，你都係 Airbnb 噶啦呢啲冇得諗噶啦。你先喺香港租定 Airbnb 落到去先睇咯或者係都可以找我哋幫手，我哋都有一啲嘅相熟嘅agent 咧，可以睇下，即係專門租俾香港人嘅。咁睇下幫唔幫到手咯。 唔係，佢如果唔係個問題咁嚴重咧，佢哋冇理由嗰邊都出聲噶嘛，係咪？即係呢個問題，我相信已經好多去咗。 尋拼啊嘛， 去到投訴啊。 係，但係你要記住，呢個係一個商業行為咧。有時你政府介入，只不過我覺得都係一種調節喺個氣氛上面調節下，實質。是不是有很大的幫助呢？我覺得又不知道，未必會咯。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商業行為的話，就是個業主自己怎麼想的嘛，是不 是？他不逼得他的嘛。 是啊，他只是說，喂，都大家可以幫下忙啊，怎樣怎樣啊，這樣。因為他還呼籲，你看到他們講的那個內政部那個都是這樣講啊，他就說，即是盡量希望英國的市民可以多啲幫手啊咁樣，咁呢個只不過是一個呼籲啫嘛，咁所以其實你話真正係咪真係幫到咧？未必一定啦嚇，所以你都係大部分都係要面對呢個問題，租屋難嘅問題。咁但係就而家慢慢咧，我相信咧就係話，如果假設好多香港人即係買咗屋之後，亦都有機會再租翻俾香港人，會好啲啦。 慢慢會多少少嘅，但係始終你即係呢幾個月你一定要思考 嘅。呢半年啦，因為有啲屋佢哋買咗未必即刻攞到啊，有啲未必即刻攞到，即係你買咗之後未成交啊，或者甚至乎有啲佢買二手樓嗰啲咧，都試過係個業主即係賣俾佢嘅時候，二手樓咁佢臨時就唔賣啊呢啲問題嚇，咁呢個問題即係我。都有一個即係揾我哋嘅朋友都即係親身經歷啦。佢落自己親自飛到去英國隔離咗，跟住就買完咗之後落咗訂啦，飛翻嚟， 佢又唔買。 跟住教咗一個月，個律師同佢講：喂，個業主唔肯買喎，你真係吹佢唔漲啊！係啊，即係佢去到最後文件都準備好曬，咁啊。有損失的， 梗有損失啦！你去完翻嚟隔離要隔離，跟住又唔買， 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你個律師費嗰千幾磅都又係， 我哋真係要了解發生咩事先得，大佬真 係。唔係最慘就係錢都係少少啊！你一場搬起一場空 啊，時間問題。 即係佢覺得哇，揾曬啲學校哇，好正啊！即係諗住買呢間學校，即係買呢間屋又有學校咁諗好曬，香港人你知都未雨綢繆噶嘛？唉，點知？ 咁啊一場空咁樣，咁所以有時都係啊，一買二手樓咧就。點解佢要飛落去呢，就因為佢想買二手樓嘛。 係啊，咁佢要睇過。 係啦，因為二手樓一定要睇，你冇得唔睇嘅。因為點解呢圖片呢，大家都明㗎啦，即係你每日係都係即係十年前啦，唔會 P 嘅。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你一定要買，一定要內睇嘅。咁所以咪你話買喺海外買呢，通常點解係買新樓呢，就係咁解。因為新樓呢就唔會有嗰啲暗病、暗藏的問題，但是二手樓呢，即係奉勸就真係冇辦法。咁所以應運而生，點解英國有啲叫做幫佢睇樓公司啫？即係齋幫佢睇嘅啫。你一俾100磅啊，60磅、80磅咁啊，即係間間唔同啦，咁樣就揾個人到去拍，即係去到約咗個業主就拍就。試下啲熱水，試下啲乜咁樣。咁雖然咧，佢個英國都規定咗咧，如果你個賣家咧，有一啲嘢你係一定要整好俾個賣家嘅，譬如話個暖氣啦，即係制暖啦、熱水啦、門鎖啦、即係呢啲窗。窗個窗嘅即係呢啲都要整好佢嘅啫。但有時你落多嘅時候都煩啊嘛，你樣樣都壞嘅時候咧，個遇到個業主個賣家係好嚇，即係麻鬼煩嗰啲，你就真係慘啊，係嘛？咁所以其實咧你買定樓喺香港咧，就買即係話，我覺得就情況就係話你買新樓啦，定係噶啦嚇。如果你諗住買二手樓咧，咁你就飛過去啦咁樣，但係價錢唔係一個考慮因素。其實老實講，因為你要諗住二手樓會平啲，未必嘅嚇。即係上次佢買嗰個間個，即係佢同我講都要差唔多40，倫敦啦，都去到深科噶啦，都要差唔多40萬磅咁樣。咁其實都唔係平噶嚇，即係同呢一個新嘅樓差唔多嚇。咁所以大家嚟講咧，即係如果係攞住舊錢，真係唔知點樣去選擇嘅時候，你可以考慮一下呢個 HMO。係啦。 哇！咁嗱，大家即係喺英國嗰度咧，我相信越嚟越多嘅個案咧。個原因好簡單，就好多人去咗。 係啊，係啊。 即係我諗，即係千奇百怪嘅呢啲事情都會出現㗎啦。 好多好多好多。 咁我哋睇下阿Jo，你收到啲咩即係比較經典嘅例子，你反映翻出嚟啦。 OK， 等大家知道，即係去之前咧就知道。咁都係一如以往啦，就有啲咩問題咧，其實就可以即係問一問Jo嘅。咁但係我哋聲明下，而家就係一個收費服務嚟嘅呢個係。係。咁電話就係5489-1893啊。Joy 啊，即係節目之前有咩仲有補充俾啲觀眾聽啊？ 我諗如果嚟緊下一集，我想講一講，即係話即係葡萄牙其實嗰個黃金簽證，因為其實好多人咧，即係都係唔中意英國嗰個天氣啊，呢個係真嘅，特別係啲50多歲嗰啲，因為嗰邊嘅天氣其實係差少少啦，咁啊。葡萄牙其實都係第二個比較好嘅選擇，即係計 BNO 之後，另外一個比較好嘅選擇。 咁我哋可能下一個禮拜我哋即 係好啊，下一集講。 好，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好，拜拜。